阿弥陀佛。课本是第一页。讲义是讲义二的第三页。第七项。祝最胜光耀七宝庄严。上一次上课呢，我们讲解这一句经文啊，那么是讲到讲一二的是注意。上一次讲解到第四项的真谛三藏的八义是注。这个八义是注呢，前面的六义呢已经讲解完毕了，那我们现在讲第七义。七圣住为是解脱，这个圣人呢是安住在解脱烦恼当中的。解脱有四，解脱呢有四种。一入无心定，暂灭苦。这个无心定呢有两种，一种是无想定，这个是外道的有漏定。另外一种呢就是灭尽定，是圣人的无漏定。所以此处所说的无心定应该是无漏的灭尽定。要入此定的圣人呢，必须已经得到三果以上，并且呢成就了无色界的无所有处定，或者是非想非非想处定。这时呢，他想要暂时将七转世的染污心心所法把它伏灭，安住在极尽处。于是他先要升起止息想心所的作意作为方便，再使令七转世的染污的心心所法不生起，这个就是苦灭了。二入空定灭诸见，此处说的空定就是空解脱门。诸邪见所执着的是遍计所执自性的非有法，而认为它是有法。能够如实的见到遍计所执自性没有自体相，是名灭诸邪见。三入无愿定灭贪爱，无愿定就是无愿解脱门。对于杂染的有为法，能够见到它的过失，不再有希望与愿求，就灭除了贪爱。四入无相定中灭四谤，这个无相定就是无相解脱门。我们先解释四谤。诸法无言说故，于无言说中强力言说，故名细论。不论是有为的诸法或者是无为法，它的字体都不是言说所全的相貌，但是为了思维与沟通，在这些离言之法上强加上假名言说，以后呢又执着假名言说就是诸法的真实字体， 所以说它是细论。言说有四种，即是四谤。由言说而升起的执着有四种，称为四谤。若说有，即增益谤。假名安立说诸法是有的，于是众生呢就执着遍计所知的诸法是有真实自体性的，而不知道它只是假名安立，无有自体相。他无有自体，而误认为他有自体，所以说是增益谤。若说无，即损减谤。假名安立说诸法是没有自体的，主要是要说遍计所知性的诸法是没有自体，可是众生又错误的执着依他起性的有为诸法与原成实性的无为法也是没有自体性的，有自体的法却误认为它没有自体性，所以说是损减谤。若说亦有亦无，即相违谤。假名安立说诸法亦有亦无，则遍计所知性的诸法是没有自体的，那么怎么能够说它是亦有自体亦无自体呢？又依他起性的有为法与原成实性的无为法它是有自体的，又如何说它是亦有自体亦无自体呢？诸法有即是有，要知道它有；诸法无即是无，要知道它无。可是现在却说它是亦有亦无，这个就是相违谤。若说非有非无，即细论谤。非有就是无，非无就是有，所以说诸法非有非无与说诸法亦有亦无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在语言文字上做游戏变化而已，因此说它是细论谤。以上四谤的解释呢，是出自真谛三藏翻译的《摄大圣论世亲菩萨事》。那么佛安住圆成实性的涅槃中呢，远离一切言说自性，所以呢没有四谤。佛住无相定中心惑都尽也，在四种解脱中呢，佛安住在第四无相定中，所有的烦恼与所知障惑都已经灭尽，这个是佛的无相定，与其他圣人的无相定是不相同的。阿佛住，佛住无生无灭无处所法中，而具足在此八处，故名佛住。无生无灭无处所法，就是无住涅槃。佛断尽烦恼所知二障，所显的真如是无生无灭的涅槃，而佛得的无上菩提于生死于涅槃都没有厌离于心要。佛弃舍杂染，所以不住杂染的生死。佛具有大悲心，所以呢在生死中度化众生，所以不住涅槃。佛住在这个无住涅槃是无处所法，在生死中度化众生，所以呢具足此八种住处，这个就是佛住。这个以上呢八义是真谛三藏解释住，那么注意呢在此就解说完毕了，下面解说七宝。是七宝义，住最胜光耀七宝庄严。什么是七宝呢？如称赞净土经云，称赞净土经呢就是 阿弥陀经，旧译呢是鸠摩罗什翻译的，新译呢是玄奘法师翻译的。那么在这部经中说七宝呢，是一金，二银，三废琉璃，四波之家，五是珍珠，六阿湿摩羯拉婆，七摩婆罗羯拉婆。这个金呢，梵语的音译是佛湿罗迦，是黄色宝的意思。银呢，梵语的音译是旃陀罗前多，是白色宝的意思。废琉璃是青色宝，这个火烧不坏，也有说这个废琉璃呢就是金翅鸟的卵。波之家是黄绿色宝，这个大智度论说这个冰呢超过1000岁就变化为玻璃珠，就是这个波之家。赤珍珠一种说法呢是赤虫所出的珍珠，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珍珠呢它的体是赤色的，叫做赤珍珠。也有的说呢赤珍珠就是用珊瑚磨成的珠子，它是赤色宝。阿湿摩羯拉婆也是赤色宝，是赤色的玛瑙。但是无性菩萨呢注释说这个是青色宝。摩婆若杰拉婆呢就是砗磲，是干色宝，干色宝就是天青色宝，这个就是七宝。那么注最胜光耀七宝庄严，这一句经文呢就解释完毕了。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界。丁一显色圆满，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入二明放光普照，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界。世亲菩萨的解释说，大宫殿的七宝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放大光明的是七宝。清光菩萨的解释说，大宫殿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界。所以呢放大光明的是大宫殿。那这里的大宫殿呢是佛的受用净土。如果说是他受用土的话，则大宫殿的体相是不周遍一切世界的。但是呢大宫殿所放的光明能够普照一切世界，所以说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界。如果是自受用土，则大宫殿的体相是周遍一切世界的，同时大宫殿所放的光明也普照一切世界。那么我们在这边呢略微解释一下佛的身土，请看讲义二的第二项。唯识宗安立四土，一法性土，二自受用土，三他受用土，四变化土。我们参考图五的佛的身土，就是今天发的，上次发的有错，我们今天发的它有写图五四种身土的修正版。关于佛的身与佛的土，各宗派有不同的说法。那么这里呢，一成唯识论， 略微解说四种佛的身图。所以先看图五的第一项与第二项。一是法性图，就是佛的法性身，又称为自性身所安住的国土。其实呢，佛的法性身和法性土就是一个真如理，但是在众生的分别中，我们这样分别呢，这个身是能依，土是身的所依，所以在能所的分别当中呢，假名安立，从能够正知的觉相上安立为法性身。比如《金刚经》说，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如来者就是能正知的觉相，从此安立法性身，其实呢也就是诸法的真如理。那么又从所正知的法体上安立为法性土，所以知道佛的法性身土无二，并且呢周遍一切处。二，自受用土。受用土是佛的受用身所依的净土，所以看第一项呢，这个受用身呢就依止于受用土。那这个受用身土呢，分成自受用身土跟他受用身土两种，所以这个就是第二项，把受用身土呢分成自受用身土与他受用身土。自受用土呢是佛的自受用身所依的住处，由与大圆净智相应的清净事所显现的无漏纯净的佛土。从成佛以来，尽未来际相续而没有间断，并且呢自受用土是周遍一切法界一切处所。自受用土由佛的无量功德宝所庄严，以无漏的色蕴为自体性，唯有佛与佛所能知能见能受用自受用土的境界。三，他受用土是佛的他受用身所依住的无漏净土。佛依着平等性质相应的清净事的大慈悲力，为初地乃至十地的圣位菩萨所变现的国土。佛在此国土依妙观察智为诸大菩萨说法，使令呢他们能受用大圣的法乐。由于菩萨十地的阶位不同，所以十地菩萨所知所见所受用的国土的大小圣劣也不相同，后面还会解说。佛的他受用土也是以无漏色蕴为体性，而他受用土的自体呢是不骗一切处所的。四，变化土。佛的变化身所居住的国土，佛依着成所作智的慈悲力，为度化未登地的凡夫菩萨众，与声闻圣、缘觉圣，还有一般的凡夫所变现的国土。 佛随顺众生不同的机宜，变现不同的化身，所居净土，或者是所居的秽土。譬如说，释迦牟尼佛所变现的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秽土。那么阿弥陀佛为了一类众生所变现的极乐世界，那么是净土，都是变化土，但是有清净与秽染的不同。那么佛的身土呢，有不同的名称，我们去看这个图五呢，第三项啊，图五第三项是依摄大乘论的彼果智分别佛的身土。彼果智这一章呢，将佛身分成一自性身、二受用身、三变化身三种。那么第一种自性身是依佛的自证而安立，所以佛的能证智与所证的如都包含在内。它是佛的法身，并且是一切法的依止处，因此呢，就含摄了上面第二项的自性身与自受用身。第二种受用身呢，是依止法身所显现的种种诸佛众会的清净佛土，而在其中享受大圣法乐，这个国土就是度化诸大菩萨的他受用身土。第三种变化身呢，是依止法身示现八相成道，度化凡夫与小圣圣者的变化身土。这个是图五的第三项，以摄大乘论来分，那么含摄是不一样的。图五的第四项与第五项呢，是根据佛学大辞典中所讲的天台宗的两种说法。第一种是第四项，将佛身分成第一是法身，第二是报身，第三是应身三种。那么其中呢，又开这个报身成为两种，一种是自受用的报身，第二种是他受用的报身，所以就成为四种。那第一种法身呢，是中道的离体，大约相当于第二项的自性身的真如离体。那么第二种报身呢，是回报佛的因行功德而显现的身，分成两种，一种是佛自己享受内证法乐的身，就是自受用报身，大约相当于第二项的自受用身。另外一种是佛为了度化初地以上的圣位菩萨所显现的报身，也就是他受用报身，大约相当于第二项的他受用身。第三种是应身，是佛度化凡夫二圣应现的种种变化身，大约相当于第二项的变化身。这是第四项。那么第五项呢，是将佛身分成第一法身、第二报身、第三应身三种，但是呢，其中将应身开为圣应身与劣应身两种呢，也就成为了四种。那么法身呢，跟上面第四项的法身相同，那报身呢，就相当于第四项的自受用报身，圣应身呢，相当于第四项的他受用报身， 列印申呢，就相当于第四项的印申了。在佛学大辞典里头，他讲呢，说法身所依的国土呢是常寂光土，那么报身所依的国土呢是十报庄严土，圣印身所依的土呢是方便有余土，列印身所依的土呢是凡圣同居土。但是呢，有的其他地方说法又不太一样，所以呢，我就没有把这个国土啊列出来。图五的第六项呢，出自《最胜王经》，将佛身分成第一法身、第二印身、第三化身三种。这个与第三项《色大胜论》安立的佛的身土啊，大约是相当的。那么第一种法身呢，就含摄第二项的自信身与自受用身。第二种印身呢，约当是第二项的他受用身。第三种化身呢，约当第二项的变化身。因为各个经论对于名相的定义不相同，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名相的时候，最好还是先确定它的定义以后，再仔细的思维它在讲什么道理，这样的话才不会混淆错乱。要不然你一看印身，你就认为是在讲变化身，但是呢，在最胜王经这个印身呢，就讲的是他受用身。讲法身，法身的范围含摄的范围又不一样，所以最好先确定他是在讲他的定义是什么比较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无量方所妙事坚烈，丙一名如来住处庄严，分成十八颗，这是第二颗。丁二形色圆满，请看讲义二的第三项。先解释无量，这个一无量，无量方所妙事坚烈的无量，有数无量与处无量两种不同的解说。一，数无量，大宫殿无量妙事方所坚烈。方所呢，就是指花园、池塘、小桥、楼阁等等的处所。妙事呢，就是各种宝物排列成奇妙的花纹形状来装饰这些方所。无量妙事方所呢，就是说不论是花园或者是楼阁或者是小桥等等的处所，都有无量的妙事来庄严这些处所。所以无量呢，是形容妙事的数目无量。那佛住的大宫殿中呢，有花园、有楼阁、有池塘、有阶梯等等的处所，参差其间的排列，而每一个处所呢，都有无量数目的妙事来庄严，这个是数无量。二，处无量，大宫殿妙事坚烈无量方所。无量方所是说有无量的园林、泉石、楼阁等等的处所，这个是处所无量，称为处无量。那么大宫殿中有无量的园林、楼阁等处所，参差其间排列，成为美妙的花纹来庄严 大宫殿的形色。佛的住所是佛的清净心所显现的。佛在过去菩萨位的时候，曾经发心愿意做各种的家行来庄严佛土。譬如在阿弥陀经，比如说阿弥陀佛在做菩萨的时候，曾经发愿说，设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中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言事奇妙，超诸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个就是菩萨时的愿力。那么由于菩萨的誓愿再加上菩萨的加行力，当他得到佛的果位的时候，佛的清净心事自然化现这样庄严的国土，也令所教化的圣位菩萨的心事也能够如是的变现国土。那么这是讲无量方所妙事坚烈。第二个，显舍与行舍的差别。那原册书里头有说明显舍跟行舍的差别，那我们也在这里讨论一下，好，依据原册书来讨论一下。那这个差别呢，第一项是二十色变显舍与行舍的差别。第一种呢，将色尘分成显舍与行舍两种，共有二十色。据舍论，显舍有青黄赤白、光影明暗、烟云尘雾。依据俱舍论呢，将显舍分成十二种。那么青黄赤白是色的自相，是属于实色，而光影明暗、烟云尘雾这八种是这四种实色的差别，所以这八种是假色。光就是指太阳所发出的光，明呢是指月亮、星星或者是火焰或者是电光等其余物质所发出的光称为明。影跟暗的差别呢，就是把光明障碍住，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影跟暗升起。那如果障碍住光明，但是仍然可以看见其余的色境，那这个称为影。如果把光明障碍住，然后呢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么就称为暗。烟呢就是用火燃烧物质所生的有色的气体，是烟。尘呢就是沙土飞扬形成的色境。雾呢是接近地面的水汽。云呢就是在天空中的水汽。那么也有的地方认为还有一种显舍呢，叫做空依显舍。如果加上空依显舍的话呢，那就成为十三种显舍了。那么如果是这样，色尘就有二十一色了。这个空依显舍呢，是我们仰望这个虚空呢所看到的青黄赤白等色，就是你往天空看，看到这个颜色就叫空依显舍。那么形色呢，有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形色是由显色积极所成的形类差别相，所以形色它也是假色。长短是显色积极所成的长度形类的差别相。 方圆是显色积极成形状类别的差别项。高下呢是位置高低形类的差别项。正不正是形象平衡的差别项。这个以上是俱舍论分别显色与形色的差别，共有20色。下面是四句分别显色与形色体性关系。显色与形色的关系呢，可以分为一，有显色而无形色；二，有形色而无显色；三，有显色也有形色；四，没有显色也没有形色。这四种差别。一，俱舍论。一，或有色处，有显无形，为青黄赤白，光影明暗。先根据俱舍论来做这四种分别。第一种是有显色而无形色，为青黄赤白，光影明暗。这八种显色的字体上是没有形色的，我们不能说青色是什么形状，或者说青色有多长。二，或有色处，有形无显，为常等一分，深表业性。第二种是有形色而没有显色，这个就指表色。那么由于身体的作用而有长短、方圆等形色的变动差别相升起。譬如说我的手在这边，然后呢把手从左向右移了5公分，你不能说这5公分的长度是什么颜色。三，或有色处，有显有形，为所余色。第三种是有显色也有形色，就是所余的烟云尘雾，以及有显色所积集成的形色。这个是有显色也有形色。那第四种非显色也非形色呢，跟这边讨论的主题分别显色与形色的体性关系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也没有显色也没形色，所以就不是在讲显色与形色的关系，所以呢就不列入，所以只有写3项。有余师说，为光明色，有显无形，现见世间轻等色处，有长等故。俱舍论中呢也有列入不同的说法，有余师呢就是指有部中的另外一种说法。他们认为有显色而没有形色的只有光影明暗4色，不包含青黄赤白色，因为在世间所见的青黄赤白色都同时有长短方圆等形色，所以认为青黄赤白应该是属于有显有形色，而不是有显无形色，所以有这种不同的说法。这是一，俱舍论分别。二，真谛三藏。一，显而非形，如须弥山四方空中轻等显色。真谛三藏呢，对这四种差别啊，也有他的见解。他认为第一种是显色而非形色，就是讲的空一显色，从四大洲往空中看所看到的轻等显色就是显而非形。你往空中看那个颜色没有什么形状，但它有颜色在那边。二，形而非显，为身表色。第二种是形色而非显色，就是我们身体的 取舍屈伸等业用所生的表色，我们身体这个手往前伸弯曲去拿东西取或者把东西拿放下来，这些动作所生的身表色是形而非显。三，易显易形，如深等中青黄等色。第三种是显色也是形色，譬如我们身上的东西的青黄赤白等显色，它同时也具有形色。四，非显非形，如无表色。第四种呢是非显色亦非形色，例如呢无表色。这个无表色呢是小圣有不中安立的宗义。由于有情的身与口造作了善业与恶业，于是在身内生起了一种非显非形的色法。这种色法有招感乐果与恶果的业道功能，也就是业力。因为它非显色也非形色，所以呢没有外相，所以称为无表。但是呢它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的牲口为因而生的，所以呢将它设属于色法中，合起来呢就称为无表色。这个是有部定义的。那么在小圣的诚实中将业力定立为非色非心法。为什么说它是非色非心法呢？因为呢它没有缘虑的作用，所以说它不是心法。而它又没有执爱的性质，所以说它也不是色法。所以小圣的诚实中呢就将业力定义为非色非心法。那么大圣的唯识中认为业力是摄藏于阿赖耶识中的业种子，所以是心法所摄的。那么这个是真谛三藏的分别。三，大唐三藏曰生智意以辨四句。大唐三藏呢就是玄奘法师。他一，见到色境所生起分别色境的智慧而安虑这四句的差别。前面俱舍论与真谛三藏是一色境做四句分别，这里是一分别色境而生起的智慧做四句分别。一，如一匹帛染青色时而形不改，为身显至形至不生，如是名为显而非形。那么第一种是有显色的智慧升起而没有形色的智慧升起，比如说一匹丝织的帛本来是白色的，现在放入染缸中染成了青色，当把这个白色的帛呢放入染缸中拿起来的时候呢，工人就会去分别这个青色染得好不好，染得匀不匀。但是呢这匹帛的形状并没有改变，所以工人不会去分别这匹帛的形状是不是有改变。所以说唯身显至形至不生。那么一，有分别显色的智慧升起而没有分别形色的智慧升起，所以称名为显而非形。二，若其结割而不染者，但有形至显至不生，如是名为形而非显。第二种是唯有分别形色的智慧升起而没有分别显色的智慧升起，譬如将这匹丝帛裁剪割截，丝帛的形状呢就改变了，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分别这个丝帛形色改变的智慧升起，而这时没有染着改变丝帛的颜色，所以就没有分别显色的智慧升起。所以说但有形至显至不生，这样就称名为形而非显。 三，若其染结形显自身，如正理说，遥见非凡，作如是言，是污非凡，凡非污等，如是名为一显一形。第三种是有分别显色的智慧，同时也有分别形色的智慧升起。譬如说将丝帛染成青色，并且剪结成不同的形状，这个时候就有分别显色与形色的智慧升起了。在阿毗达摩顺证理论中说，当我们远远的看见非凡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心中分别说，这个黑色不是凡，因为凡是有形状，而凡呢也不是乌黑色。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乌黑色的时候呢，心中有显色的分别智慧，说凡的时候呢，心中有形色分别的智慧升起，那么这个时候就称名为一显一形，因为凡有它特别的形状。四，非显非形者，如空界色等。第四种是既不生起显色智，也不生起形色智，譬如空界色。空界色是小圣有部所安立，譬如这个门窗，我们的鼻孔口腔，它是由显色及形色为框，中间的空隙假安立为空界色，因为是眼可以见到，所以称它为色，但是它并非是实有的，所以是假法。当我们看见空界色时候呢，并没有青黄赤白等显色智升起，而空界色的形状实际上是外面围绕的色的形色，并不是空界色本身有形色，所以也没有形色智升起，是故称名为非显非形。依毗婆沙自有两说，一云空界色为第四句，一云非显非形者无也。毗婆沙呢，就是大毗婆沙论，这个是有部的论点。那么其中解说非显非形呢，有两种解说。一种呢，就是如同此处解说的空界色，另外一种解说呢，是并无有色能够引生非显非形的智慧，这样解说。若依正理，身香味触及无表色为第四句，如果依顺正理论，声音、香臭、味道、触以及无表色是非显非形者。那么问题是，在这里讨论的显色及形色的四句分别，是依着眼根眼视的境界来做分别，声香味触以及无表色不是眼根跟眼视的境界，照理来说不应该列入讨论。视声足论，五根四尘及无表色为第四句。视声足论呢，是佛灭度后的阿罗汉毗婆舍摩所做的，是有部的六足论中的一部。他说眼等五净色根以及声香味触这四尘，还有无表色是非显非形，其中四尘及无表色，像前面说的，它不是眼根眼视的境界，而眼等五根这个净色根呢，我们一般人看不见，可是呢天人可以看得见。那么天人见到这五净色根的时候，难道它还是非显非形智不生吗？它可能就会分别它有什么形状有颜色了。那我们如果在显微镜下，如果说这个五净色根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的话，我们把它放到显微镜下面看的时候，就看到它有什么 有钱有闲的。所以呢，我认为啊，还是毗婆沙论的空界色或者是无这两种说法是比较合理。啊，我说的不见得对，个人意见。问：萨婆多显形别体，如何说云一显一形？这个是小圣的金部论师来难问有部的论师说：你萨婆多部的宗义，显色与形色分别各有自体，那么如何能够说在一个事物上面又有显色的自体又有形色的自体呢？在一件事物上面应该是唯有一个自体才对，现在却在一个事物上面安立了两种不同色境的自体，所以呢犯有自中相违的过失。金布施难问永布施。答：俱舍论云，如何一事具有显形？在俱舍论中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为何在一个事物体上而同时具有显色的字体与形色的字体呢？由于此中俱可知故，此中有者是有智意非有境意。俱可知故，知是智慧的意思，在此一事物的体中同时升起了分别显色与分别形色的智慧，所以说由于此中俱可知故，此一事物中亦有显亦有形的有，是指亦有分别显色的智慧，同时亦有分别形色的智慧升起的意思，而不是说此一事物中同时有显色境的字体与形色境的字体的意思。萨婆多斯答：于一处所曰心生智故，名为形显，非于一体有二境意。这个是同样的道理。有部的论师回答：如同俱舍论所说，在一个事物的处所就同时有新升起的分别显色的智慧与分别形色的智慧升起，因此才说一显一形，并不是说在一个事物体上同时具有显色的境界与形色境界不同的两种字体的存在。大唐三藏依此而说，玄奘法师所做的四句分别即依此心生显色与形色智而做解说的。二，二十四色变差别。论点中呢，也有将色尘分成二十四种色的说法。于伽论，显色青黄赤白，光影明暗，烟云尘雾，空一显色。在瑜伽师地论的第一卷中将色尘分成三种，就是显色形色表色，其中呢显色包含了十三种色，前十二色呢就是青黄赤白等，与俱舍论相同，那么再加上了空一显色就成为了十三色。形色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粗细，形色包含了十种色，前八种色长短方圆等与俱舍论相同，那么再加上粗细二色就成为了十色。表色取舍屈身行住坐卧等，表色是依色尘的方位处所的相续的变异而有取舍屈身等行，假安立为一种色称名为表色。所以呢显色加上形色再加上表色呢就共有二十四种色。显阳论二十四色同瑜伽论，为表色名为影像色。那么显阳圣将论呢 也安利色程为24色，跟预切斯蒂顿相同，只是将表色假名安利为影像色。杂集论24色同预切论，外加迥色乘25色。那么杂集论中呢，它也安利了24色，如同预切斯蒂顿的安利，只是杂集论中呢再加上了迥色，就共同成为了25色。迥色呢就是我们往远处看所现的色，叫做迥色。往天上看叫做空一显色，往远处看叫迥色。那么以上呢显色跟形色的差别说明完毕。再看下面的经文，周圆无际，其量难测。丙一，名如来住处庄严，分成18颗，这是第三颗丁三，分量圆满。这个是指佛土的边际广大圆满，周圆无际，其量难测。请看讲义二的第四项。清光菩萨佛地论云，一以三义解释难测。清光菩萨在佛地论中呢，先依三种义来解释佛土的广大难测。一，大宫殿其量周圆无际难测。大宫殿呢就是佛居住的净土，周圆的周呢是指国土的周边，圆呢就是指国土的范围，佛净土的周边范围呢是没有边际的，因此佛土的量是难以测度的，是这个意思。二，大宫殿其量无际，周圆难测。佛净土的量是没有边际的，因此佛土的周边范围难以测度，跟第一种说法稍微不同。三，右东方等分际无故，长短等相难可测故。东方等就是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等十方。国土的十方部分之量呢都无有边际，因此佛土十方的长短高下等相呢都难以测度，是这个意思。二，约二土分别难测，有三师解释。清光菩萨再依两种受用土来分别说难测，那么共有三种解说。一，如来受用身土，就地前菩萨智说言无际，其量难测。医师的解说认为，佛所受用的身土呢，是随顺所教化的菩萨的根基而变现，是以他们的净土。那么净土周边的范围大小并不决定，但是净土呢是有边际的，所以佛与地上的圣位菩萨是可以测度净土的边际与范围的。所以此处论文说周圆无际，其量难测，不是对佛跟地上的圣位菩萨讲的，而是对未登地的菩萨而说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根本智与厚德智，不能够见到如来的受用身土，所以难以测度净土的量，是这个意思。二，如来受用身土及地上菩萨与佛亦不能测其边际。第二师的说法是，佛受用的身土是由诸佛三大阿僧祇劫所修的无量功德与善根 所感得的生土，而此生土呢，是周遍一切法界无量无边际的。所以即使登地的圣位菩萨与佛也是不能测度佛土的边际。第二师是这样说：三，如实义者受用生土略有二种。前面第一师与第二师对于佛受用的生土有不同的说法，其实呢并不相违背。因为佛的受用生土大略分为自受用土与他受用土两种。那么前面两种说法呢，就各就不同的受用土来做解释，所以说法并不相同。自受用土，诸大菩萨与佛亦不能测其边际。自受用土就是第二师所说的如来受用生土，由佛的三大阿僧祇劫所修无量善根的功德所感得的生土，周遍一切处唯有佛自己能够受用大法乐的生土。从初成佛道进未来际，自受用生土呢相续而无有间断。登入圣地的诸大菩萨可从佛听闻此受用生土的殊胜功德，但是不能亲见此自受用生土，所以不能测度。诸佛虽然能够亲见此生土，但是也不能测度此生土的边际与范围。他受用土但就地前菩萨说不能测，他受用土呢就是第一师所说的如来受用生土，是佛为了使令地上菩萨受用大法乐，在修道位在修殊胜的行而变现的生土。此生土呢随顺地上菩萨成就的功德善根而有大小胜劣的差别，后面还会再解说。他受用净土是有边际的，地上菩萨与佛皆能测度其量，所以在此说其量难测，也就是就地前菩萨而说的，这样解释。再看下面的经文：超过三界所行之处，这是第四颗丁四方所圆满。超过三界所行之处，佛住的大宫殿所在的处所超过了三界的爱与妄执，所以不是三界所系缚的业果。请看讲义二的第五项。清光世云：为大宫殿处所方域超过三界所行之处。净光菩萨解释论文说，诸佛净土的大宫殿所在的处所不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真谛三藏说呢，三界以极地为行，以苦地为处，也就是三界是以烦恼为行处的意思。那也就是三界的本质是什么？三界的本质就是烦恼。那么佛已经断尽了烦恼，所以佛的净土非苦集二地所摄属，因此说呢超过了三界行处。非如三界自地诸爱执为己有，所缘相应二复随增，是彼亦熟及增上果。非如三界，佛的净土跟三界是不相同的。自地诸爱执为己有，自地欲界是欲界有情的自地，舍界与无舍界分别是舍界有情与无舍界有情的自地。那么欲界有情有欲界爱，他执着欲界为己有；舍界有情呢有舍界爱，执着舍界为己有；无舍界有情呢有无舍界爱，执着 无舍戒为己有。所缘相应二福随增，这里说的二福呢，是指相应福与所缘福。这和本经后面生意地相品与分别瑜伽品里面所说的相福与出众福的二福是不相同的，所以不要把这两个名词给它混淆了。福是烦恼的意思，因为呢，烦恼能够系缚有情，使令有情不能自在，所以称名为福。相应福呢，就是指当烦恼升起的时候，与烦恼同时相应而升起的心法与心所法。那么烦恼能够使令这些相应的心心所法与所缘境不能自在的缘虑，称为相应福。所缘福呢，是指烦恼缘虑所缘境的时候，由于烦恼的势力强大，于是呢系缚了所缘境，使令不自在。所以当我们烦恼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很不容易离开那个烦恼的境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相应福跟所缘福把我们系缚在那边。由于有情对三界自地有爱执，便随顺升起了相应福与所缘福，造作了善恶的业行，将来又得到三界受身的异熟果及增上果。所以说是比异熟及增上果，由造作善恶业行，未来生得到可爱或者是不可爱的异熟生命体，是异熟果。那么由增上缘而升起的果报呢，就是增上果。譬如眼识升起要以眼根为增上缘，所以眼识是眼根的增上果。那么这里呢也可以这样解释，就是三界是有情自地爱持的异熟果，是二福的增上果，这样解释也可以。如是净土非三界受所执爱故，离二福故，非彼异熟增上果故。这个是说明为什么佛净土不属于三界所设。如是净土，佛的自受用净土与他受用净土非三界受所执爱故。三界有情对苦受起嗔烦恼，对乐受起贪烦恼，对不苦不乐的舍受呢起愚痴的烦恼，贪嗔痴等烦恼呢就是有情对三界的爱执。佛已经断尽了烦恼，没有贪嗔痴，所以佛的净土没有三界的爱执。离二福故，非彼异熟。离二福故，既然没有贪嗔痴等烦恼，也就没有二福随顺烦恼升起，所以说离二福故，非彼异熟增上果故，佛净土也就不是三界自地爱执烦恼的异熟果与二福的增上果。因此经文说超过三界所行之处，如涅槃等超过三界异熟果地。这个是举例说明了，譬如说涅槃已经断除了当来生死的因，也就不会再有三界的生死异熟之果了。所以说涅槃是超过三界异熟果地的，是这个意思。问：如是净土位与三界同一处所为个别耶？有人提问说，诸佛的受用净土与欲界、色界、无色界是在同一个处所呢，还是个别在不同的处所呢？答：一，有意个别，有处说在净居天上，有处说在西方等故。回答说，第一种说法是佛受用净土与三界个别在不同的处所，有处说在净居天上，在色界第四禅天有证得 三果不还果的圣者所居住的处所。因为没有凡夫杂居，所以称为净居天。五净居天呢，是第一个无凡天，没有一切繁杂之处。第二个无热天，没有一切热闹之处。第三个善现天，此天有圣法显现。第四个善见天，这个天呢是能见圣法之处所。第五个色究竟天，此天是色界天最殊胜之处。那么三果圣人以无漏的心念杂熏修有漏的心念，如此杂修便成就下品、中品、上品、上圣品、上极品五类功德，由这五类功德分别感生五净居天。那么第四禅的天人呢，他们只能听闻五净居天的名称，而没有办法见到净居天的。那么另外又有超过五净居天的大自在住处，是十地菩萨的居住之处。那么这些圣者的住处呢，不在三界，有处说在西方等故，西方就是指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是佛净土，不在三界。二有异同处，净土周圆无有边际，遍法界故。第二种说法是佛受用土与三界同在一处，因为经论中说佛的净土的范围是没有边际的，是周遍一切法界的，所以呢，三界所在之处当然也是佛净土所在之处。三如实义者，实受用土周遍法界，无处不有，不可说言离三界处，亦不可说即三界处。第三种说法是如实的解说前二义。实受用土是佛自己的真实受用土，就是自受用净土了。它是周遍一切法界的，是没有边际的，所以呢，处处都是佛的自受用土，因此不能说自受用土远离三界之处。但是呢，也不能说三界之处就是佛的自受用土，因为三界是杂染的处所，佛的自受用土是清净的处所，所以呢，也不能说是同处。若随菩萨所宜现者，或在色界净居天上，或西方等处所不定。这是说佛的他受用土，随顺十地菩萨的机宜而变现的乐土，或在色界净居天上。五净居天是三果声闻居住的净土，它应该是变化土，但是呢，十地菩萨所居住的大自在处，就是他受用净土。或西方等，西方极乐世界是佛的净土，但是呢，其中凡夫持名念佛往生者，或者是边地呢，这属于变化土。而地上菩萨往生西方者，住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他受用净土，处所不定，因为他受用土是圣位菩萨所居住的处所，所以不是三界凡夫的居处。而他受用土呢，是随顺菩萨的机宜而现的，所以处所并不决定。再看下面的经文，善出世间善根所起，这个是第五颗丁五因圆满。前面说佛净土超过三界，那么三界是杂染的一属果，所以三界的因也是杂染法。那么佛净土是清净法，那请问什么是佛净土的清净因呢？那么经文说是善出世间善根所起，请看讲一二的第六项。清光是云，清光菩萨在佛地经论里解释说， 为大宫殿用出世间无分别智、厚德智、善根为因而得生息，非是无因，非大自在天等为因。佛净土的大宫殿是由胜出世间善根为因所升起的。什么是胜出世间善根呢？金光菩萨说，是出世间无分别智、后所得智善根。这个无分别智呢，指根本无漏智。苦集二谛呢，是生死流转的世间法，而根本无漏智清源真如实相，超越了生死流转的世间法，所以呢是出世间智。后所得智呢，是指证得根本智以后所得的能分别世间事相的无漏智。这个后所得智呢，就是胜出世间善根，以此为因呢，升起了佛的净土。非是无因，佛净土不是无因而生的，非大自在天等为因，佛净土也不是世间渔夫所妄执的，由大自在天等创造者所创造出来的净土，不是他们为因而生的。今天先讲到这里，因为下面这一段要解释就很长了。今天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但是刚才是讲义二的第五项 page 6这边超过三界所行之处，有两个问题哦。就是在回答这边有讲到第二个，有异同处，净土周远无有边际片法界故。这是讲那个佛的这个法身这个净土。在经典上也有提到一些，就是有时候他会这样说我为了度化众生，在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舍身过。那他这个是实际就是这个讲法呢，还是就是指的是那个发生的？ 你说舍身的，他意思就是说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就是一直到佛不停的度化众生，所以在度化当中呢，他一变化身的话就视线舍身，或者在菩萨地的时候呢，就舍弃生命体这个现象。因为时间太长久了，所以几乎没有地方他没有舍身的。 因为也有看过一些经典，就是有些菩萨他的那个，像文殊菩萨他的以后成佛那个普见如来，他的国土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就光他的那个菩提树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他们那国土的众生应该人的那个身相也很大。 应该讲的是他受用净土， 那个是他受用净土。 因为是如果是自受用净土的话，就只有佛可以看得见，别的众生不可能升到那里去。对，那自受用净土都是什么？周遍一切法界，没有边际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大小的分别。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是极乐世界这个，我们知道《观无量寿佛经》上面有讲到说，往生到那里的友情还没有证得无生法忍之前，他还也是要受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说法教化。对，那他们本身是这个净土里面的那个说法者嘛。然后我的问题是，刚才法师有提到说， 我们往生一般还没入正位往生到那边是变化的，这是这一类幽情。然后他圣位这个菩圣位的菩萨往生到那边是他受用的土， 是。 那因为我们有一个概念说，凡夫往夫往生到那边那个地方也称为凡圣同居土， 嗯。 那凡圣同居土的游行能见到那个 凡圣同居，譬如说佛菩萨来那边跟你讲法。 嗯， 算不算圣人呢？ 是 圣人吗？那你是凡夫吗？ 嗯， 是不是？但是那是变化土， 都还是属于变化土。 那是变化土，所以变化土所看到的圣人都是权限，都是方便线，他的什么实身是在他受用土。那在他受用途也会有什么显现出天龙八部这些凡夫的现象，这个在那边是权限变出来的。 那是真实有情吗？ 那不是真实有情，那是为了庄严佛土所以变现出来，后面会讲到。 OK， 好，那可以问一下上次吗？ 可以啊，只要我还记得的话。近一个月 了，就是在这个四柱意，那个佛柱讲义二的配举二， 讲义二的配举二，看看啊。 它里面有第六种这个种种戒智力， 嗯哼， 看一下，然后提到四种种子，本性住种子，先习起种子，可修治种子，不可修治种子。这边本性住种子可以说就是鬼市里面那个本有的那个种子吗？ 嗯，对。 然后先习起种子，就是用色大生的那个心熏的说法， 就是习所生性种子。 习所，哎，可不可以解释啊？ 嗯， 习所起，嗯，他， 你本来有本性住种子嘛？可是你没见佛闻法之前，那就是本性住种子嘛。 嗯， 你现在见佛闻法以后，你熏习了吗？是不是？你新进来的时候，你的本性住种子就开始活动了嘛？ 嗯，所以是同样的。 他开始被受到熏习了嘛？ 只是他在不同阶段不同了。 对，那这个时候他就成为习所成性种子。啊，这是一种说法。 那他这个下面有可修治种子跟不可修治种子， 这两个跟前面两个就分开两种。你不要把它混起来。 嗯，那这个一个是讲他没有善根， 一个就是一忏题，一个就是有三生种子善根的众生。 那他这个是出自于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就这样讲。 我已经跟你讲了，你要去翻一翻。 那他跟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个。有种性无种性可以配，可以画等号吗？ 可以，如果说你的定义相同的话就可以，但是我通常都加上一个约字，因为它有的时候不是讲完全一样，所以你说就是相同， 你说那个范围， 所以说今天我讲那个表，我就说约等于第二项的什么东西， 所以详细， 因为天台宗跟法相宗它本身定义就是不完全一样，对吧？你要说它完全一样，虽然它解释的语言文字是完全一样，可是它那个意义不见得完全一样，因为它里头的本身基本定义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它包围的地方就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为什么第一个表跟今天这个修真版表会不一样是什么？ 第四项、第五项把那个图都给取消了。天台宗的话，我把那个图给取消了。那本来旧的表是有把写了法性图、自受用图、变化图，可是这个是法相宗的名称，天台宗不是这么讲。虽然意思是类似，可是呢，也不能直接把它带过来说就是它，所以就把它取消掉，因为会什么产生混乱，就不要再讲它。 就安利的名词就不相同， 因为他那边没有这个讲法，那你不能说就是这样子，但是他的意义是相同的。 好，然后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 所以我今天讲那个是有留一个余地的，我说依据佛学大辞典，就说有错你找佛学大辞典，我是照他讲的，不是我讲的，他是这么写的。 一样是这一页，这个佛著里面有一个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里面有无异想，无异想它是指平等普度嘛，那时候法师这样解释，那就是他不会去分别，亲疏这个 是 没有这个分别。那他在但前面更前面有提到说，那个佛有一个功德，就是他是自然，他不用特别作意。那他不用特别作意，那是有作意还是没有作意？ 没有作意啊， 没有作意， 就是任运嘛， 任运。 我没有讲到他没有作意。 那以前的课有提到说佛是有相分的， 佛有相分有相分， 是。那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有起心动念吗？ 他任运度化众生，有求他有应。 那这样可以说是有， 但他没有作意，他就是他知道他没有说特别去想这个事情要怎么做怎么做，他就是任运。你是怎么样的状况，他就是这样子任运的就处理了， 就应自然应 自然应任运的，就是随着你的机宜，他就做就有最好的处理方法，他不必去想说要怎么做。但是呢，声闻就不一样，声闻菩萨就不一样，碰到一些状况，他去想要怎么处理比较好。但是佛也会观察你的根基这些，可是他是任运的，这就不可思议在这边，就是他已经圆满了，他就直接就是这样子反映出来了。 如果依照法华经的说法，是不管佛现在应你的机是怎样，那他最终目标都是要让你成佛，是这样吗？ 照法华经的讲法，如果用唯识正来解释说，让你成就你有的种子的相应的成就，如果你只有声闻性种子，我是不能让你成佛的，但是我能让你成就声闻， 那就是现在 的果位。 哦，那是声闻，哦，不， 但是你有成佛的种子的，那我就让你成佛，我就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有的人是有成佛的种子，有的是又有什么声闻的种子。所以我就要什么？ 应该要给成佛的。 我希望你能够直接、快速的就直接走那条路，成佛的路。可是你是喜欢什么？你也有声闻的种子，那比较容易。所以呢，也在方便的先跟你讲什么？跟你讲声闻声。 文摩诘经好像。也有维摩诘其实也有呵斥过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用呵斥， 就是 呵斥这些都是演戏，都是演给我们看，就说哦要呵斥他，你这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是说他是这种根性，你就要用这种方法。但是呢，你怕他中间怠惰了，得到了小果就不去追求大的了，那么就演个戏说你愚痴，你不行啊，这个人那个是好的，你要去追求那个，就要贬义他。 他好像有提到说，就是不，这人是菩萨同性，也有菩萨同性，你应该给他大声吧。 是， 当然希望这样，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畏惧，他畏惧世间苦， 嗯， 对不对？那他碰到那个因缘，每个众生碰到因缘又不一样，他碰到那个因缘，所以呢，那先让他什么成就声闻圣，他怕到三恶道去，那让他先成就声闻圣，不去三恶道，然后引他入大圣，也可以这样子。就每一个众生的根基不一样，但是佛菩萨做最好的安排， 对自己最好的安排， 对众生最好的安排， 众生这一这一面。 但是问题在这里，佛菩萨做最好的安排，可是众生不见得听佛菩萨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 哦，所以他这低压的震入出地，这低压震低的阿僧祇劫。 所以佛菩萨会用很多方法来帮助我们。可是我们不见得接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成就，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要听他的就很快。但是你会听他的吗？你不会。因为你会听你自己的。是不是？有比较难的路，有比较简单的路，你要走哪一条？ 简单的比较快。 简单的不见得快。 简单的不见得快。 可是你老走简单的，你什么时候走难的路呢？那条路是必走的。对，大家都喜欢讲什么？讲简单的经，讲阿弥陀经，讲比较简单的经典。可是深入的论文的讨论大家就比较不喜欢，为什么？花太多脑力了。那深入的论文都不去研究的话就没有了。 对佛法出世是有影响。 那当然了。那有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做深入的解释。你不能强迫每个人都会做他有能力去做，但是有能力的人他不见得愿意做这件事情。盖庙比较简单，是不是？盖水泥土的庙，设法的庙比较简单，盖心理的庙比较困难，是不是？外在的法云寺是比较简单的，你内心建立一个法云寺是比较困难的。可是大家都不愿意做内心去建立法云寺的事情。因为困难。不是吗？所以佛法当然就要衰微了。 所以请问一下，那个我们建立这个佛的这个四种身土哈，那就是说，就我们这个唯识中所成立的这四土里边啊，那这个法性土是由这个真理真如理所现哈，那自受用是大圆净智所现，那平等性智。他所现的是他受用土，他这个妙观察智所现的是什么土？ 妙观察智不现土，妙观察智在他受用土中，以妙观察智观察菩萨的根基记忆为他们说法。 那这还是属于他受用的部分吗？ 对，但他不是现土，现土是第七世转变的平等性质。所显现的，那变化土是由尘所作之显现的，那妙观察智就是见机说法。 那我们一般说我们这个片计所指的这个是指的是第七嘛，是不是？ 第六，第七是是其种类，是片计种类， 是片计种类。 那能辩计是第六，是意识。 所遍计是依他起，第七识是遍计种类。回向吧，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深重。阿弥陀佛。 大众向佛菩萨三问讯。请转身面向长老法相，向长老三位去。大众向上面对法师，向法师三位去。 三位去。 恭送法师回寮，请合掌。同学互相疑问句。